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宋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人们都说唱歌是一碗青春饭，但在当今的港台歌坛，仍然活跃着一批五六十岁的实力派唱将。这些被称为歌坛常青树的歌手们，越老就越能展现出那份成熟的魅力，人气丝毫不减当年。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港台歌坛的那些常青树们。提到台湾歌坛的常青树，恐怕多数人都会首先想到小哥费玉清。大家印象当中，费玉清是西装革履、端庄清秀，但是您知道小哥还有跳电舞的绝活吗？什么是电舞呢？就是随着电子舞曲的节奏即兴摆动身体的舞蹈，非常的动感啊。早年费玉清出道的时候在秀场演出啊，那个时候单纯听音乐的人很少，费玉清看哥哥张飞搞怪的表演很受欢迎，就偷偷的学起了电舞。结果一身笔挺西装的歌手在台上扭来扭去的搞笑场面立刻吸引了更多观众的注意，慢慢的观众都记住了他好听的歌声。下面呢，带来费玉清的这首《孟婆林》。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盼望爬上思念路， 吹不老我的思念。 刚才听到的就是费玉清的《梦驼铃》。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歌坛另外一位更资深的歌手高凌风。他跟费玉清儒雅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反差，这个人很擅长搞怪。其实早年高凌风是一名摇滚歌手，因为他有着怪异的舞台动作，唱歌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伸直脖子，以及类似越南口音的鼻音唱腔，所以得到了青蛙王子的绰号，成为当时舞台艺人争相模仿的对象，因为他太有特点了。后来高凌风因为经营不善，曾经一度退出歌坛，等到他复出的时候才发现歌坛已经是徐怀钰等新人的天下了。经过一段彷徨期之后，高凌风决定放下身段去模仿徐怀钰等晚辈唱歌，因为歌唱的功底深厚，加上模仿的惟妙惟肖、妙趣而横生，所以他再次获得了观众的青睐。放下身段，以新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就是高凌风纵横歌坛多年但是魅力依然的秘诀。下面呢送上一首《那天晚上》，由高凌风在200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秋晚会上演唱。 我知道你会怎么想，把我想成点亮样，我不管你会怎么想，完了我自己也一样。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没和你走在小路上。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没让你依偎我身旁。你知道我会怎么想，我会把你想成怎么样。你不要怪我这样想，完了谁都一样。 高凌风演唱的这首《那天晚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港台歌坛的常青树们。擅长演绎伤感情歌的忧郁王子姜育恒同样算是歌坛常青树之一了。从他近几年来在内地频繁举办演唱会就能看得出，他的魅力丝毫不减当年。他的演唱总会是饱含深情的，这和他的感情经历有着巨大的关系。姜育恒和妻子小凤已经携手走过了将近30年的风风雨雨，也许姜育恒不够那么浪漫，没有为妻子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妻子小凤十分享受这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夫妻二人从没有老夫老妻的感觉，始终注意给爱情保鲜。曾经有一回夫妻俩闹别扭，姜育恒还专门写了一封挺肉麻的情书给爱人小凤，表达自己的爱意加歉意。于是乎啊，两个人和好如初了。甜蜜的生活让姜育恒对爱情有着越来越深刻的感悟，他的歌声当然也会越来越动人。下面呢带来姜育恒的这首经典的《再回首》。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 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黑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再聊一聊港台歌坛的常青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港台歌坛一个辉煌的时期，那段时间当中涌现出了很多的实力派歌手，而创作和演唱都十分出色的童安格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童安格在1982年才加入了某唱片公司，开始的时候只是做一名音乐制作助理。那段时间的童安格过得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很充实，他的词曲创作能力在这段时间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后来童安格写出了如此多的经典好歌，当然少不了那段时间的积累。另外童安格的嗓音也的确是非常有特点，一般的歌手年纪大了都担心自己的嗓音会变得不再清脆，而童安格的嗓音呢本来就很富有磁性，如今在演唱经典老歌的时候，他那充满磁性的嗓音当中沧桑的意味更加浓烈了，让人不得不说一句，姜还得是老的辣。下面呢送上童安格的代表作《花瓣雨》。 爱一个人可以爱多久，心痛到哪里才是尽头。花瓣雨像我的情种， 说再不会错，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花瓣雨飘落在我身后，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失去了你只会在风中坠落， 刚才听到的就是童安格的花瓣雨。来，在童安格之后，我们要来说到另外一个唱作俱佳的歌坛常青树，它就是齐秦。当年齐秦根据自身经历写出了《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曲，一时间轰动了歌坛。而这首歌曲齐秦自己也演绎过，唱出了另外一番味道。如今齐秦的身材已经有些走样，但是他的歌声却依然是那么的纯净。2009年，齐秦还在内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他说自己开演唱会其实最不担心的就是体力问题。近年来齐秦一直保持着打高尔夫的习惯，而且一打就是四五十洞，过程当中他大概要走上20多公里的路程。朋友当中很少能够有陪着齐秦打完全程的人，不过看到齐秦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却依然在舞台上蹦蹦跳跳，非常活跃，真的不得不佩服他的体力真好。下面呢，送上齐秦在演唱会当中经常带来的这首歌曲《狼》。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只有摇着冷冷的眼 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 听完了齐秦的这首《狼》之后，聊一聊齐秦的姐姐齐豫啊。齐豫的演唱功底是大家所公认的，不过她能够这么多年保持很高的人气和她那自然洒脱的性格绝对是分不开的。近些年大家一般都是在演唱会上才能看到齐豫的身影，而齐豫开演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必须穿拖鞋，因为齐豫说自己啊穿着高跟鞋或者其他的鞋子就不会唱歌了，只有穿拖鞋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拘束，唱歌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洒脱和自然。哎，也许是爱屋及乌吧，齐豫演唱会上穿的拖鞋式样也成为了很多歌迷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娱乐大篷车上半段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一首齐豫演唱的歌曲《欢颜》。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今天精彩的娱乐大篷车旅程，诸位稍后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休闲之旅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港台歌坛的常青树。之前我们主要说台湾的男歌手，接下来聊一聊台湾女歌手之中的常青树。首先说到的是苏芮。多年来苏芮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艺术魅力，一方面因为她很会保护自己的嗓子，另外一方面她很喜欢创新。早在苏芮刚出道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做的。早年苏芮在歌厅当中驻唱，跟她一块儿的还有著名的歌手黄莺莺，两个人经常合唱。为了让听众更喜欢，两个人还在唱歌的时候配上了舞蹈。舞蹈当中有一个旋转的动作，由于两个人都没有学过舞蹈，而排练又比较仓促，所以有一次在舞台上两个人转着转着就撞到了一起，引得台下是哄堂大笑。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呢，苏芮喜欢创新的热情丝毫未减。好了，送上一首经典的歌曲，是否苏芮的演唱。 这次我 一首苏芮的《是否》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风靡歌坛多年的常青树蔡琴。蔡琴的专辑张张热卖，而她的演唱会也是场场爆满。一直以来，演唱会上不请嘉宾，不要伴舞，已经成为了蔡琴的惯例。因为拥有多年主持经历的蔡琴，早就练就了一副好口才。演唱会上提到大家不太熟悉的歌手的时候，台下的反应平淡，蔡琴会说：“谢谢你们爱拍不拍的掌声。”在介绍曲目的时候，她也可以很幽默：“棺材店老板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总有一天等到你。”如果遇到歌迷不停的大声喊，蔡琴也会跟他们开个小玩笑：“你说什么？蔡琴好美，好，一会儿到后台去领钱。”蔡琴的歌声依旧优美动人，而她的口才却是越来越动人和幽默。难怪有人说啊，蔡琴是越老越有魅力的。下面来带来一首蔡琴的《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 听到的就是蔡琴的这首《读你》。哎，下面要说到的这个歌手啊，与蔡琴年纪相当，虽然他出道要比蔡琴晚了那么几年，但是他的演艺之路却丝毫不会比蔡琴暗淡。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坛老将潘越云。坚持自己的风格一直是潘越云追求的目标，大波浪式的长卷发，浓厚的黑色烟熏妆，夸张的嘴唇，以及层层叠叠的长裙子，这个标志性的打扮已经伴随了潘越云多年了。当年在以清新自然为卖点的民歌时代，这样的打扮难免有些惊世骇俗，而舆论对潘越云的造型是批评不断。在这方面呢，潘越云自己却从不妥协。 但这么多年过去呢，这种造型似乎成为了潘越云的一个标志。如今大家在演唱会上再次看到潘越云那层层叠叠的长裙还有黑色嘴唇的时候，心中就会充满那种熟悉而温暖的味道。下面送上潘越云的一首经典歌曲《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刚才我们说到的呢，都是台湾歌坛的常青树，下面我们要来聊一聊香港乐坛当中长盛不衰的那些歌手。首先来说一说香港乐坛里程碑式的歌手谭咏麟。谭咏麟似乎永远也不会老，他被歌迷们称为永远的25岁。谭咏麟的确是香港歌坛乃至整个华语乐坛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从1967年成立失败者乐队开始，到1973年组成温拿五虎乐队，再到现在的演唱会，谭咏麟的演艺年龄可谓超过了40年，唱片销量超过了1亿张。但无论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他都会一直保持着平和和亲切的态度，所以娱乐圈里的人或者歌迷都喜欢管他叫阿伦或者谭校长，可见他亲切的形象多么深入人心了。现在的谭咏麟喜欢上了拍电影，主演了影片《财神到》，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歌手的身份，有机会还是会举办演唱会回馈那些喜欢他的歌迷们。下面带来谭咏麟的这首著名的《水中花》。 细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万里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换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满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花深情。 这就是谭咏麟的这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水中花》。那除了谭咏麟之外呢？林子祥也同样是香港乐坛为数不多的常青树之一。林子祥给大家的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那撮小胡子了。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就留下了胡子，而且他的这个特点还引起了一次有趣的误会。刚出道时候的林子祥并不太出名，有一次去某个录音棚录音，正赶上那个楼新来了一个保安。保安看见林子祥的衣服特别普通，而且还留着那样的小胡子，就认定林子祥是一送盒饭的，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最后林子祥只好通过电话让录音师下来接他。后来林子祥因为演唱了轰动一时的《真的汉子》而被称为最有男人味的歌手，而那撮小胡子也成为了他男子汉形象的一个典型象征了。好了，故事说完了，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林子祥的《真的汉子》。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遇。 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人生也有美意， 求天神为我 正义。一首真的汉子，来自林子祥。和林子祥一样，徐小凤也是香港歌坛不老的神话之一啊。多年来，徐小凤凭借低沉而富有磁性的独特嗓音获得了广大歌迷的青睐，那首《卖汤圆》更是众所周知的经典曲目。如今的徐小凤已经年过花甲了，但是仍然能够活跃在各种演唱的舞台上，不仅是因为身体好，还因为她有着一颗不会变老的心。最近几年，她不但尝试了演唱 rap 风格的歌曲，还经常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自己现在对婚姻特别的憧憬，还经常会幻想出被白马王子迎娶的幸福场景。希望经历了多年风雨的徐小凤能够最终找到一个满意的归宿。好了，各位，聊到这儿，今天的休闲之旅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旅途最后送给大家徐小凤演唱的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夜色茫茫，照四周天边，星月如钩，回望时光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人隔千里未曾遥问，心一曲清明月待问候，思念的人儿泪长流，月色蒙蒙，夜未尽舟早，寂寞你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庭前芍药妖五格，池上芙蕖 时候我就热爱着它，它的国色天香已经传扬千年，我的家就在美丽的洛水河畔，